卓绝伟人马赛克壁画在我国黄海北道一些单位落成。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和抗日女英雄金正淑同志马赛克壁画郑重地建立在正方山宾馆。两位伟大领袖的马赛克壁画大丰收分别建立在沙里院市正方合作农场和遂安郡龙县合作农场。互动矿山的干部和职工抱着对金日成同志的深切缅怀之情，为马赛克壁画建立工程竭尽了忠诚。马赛克壁画落成仪式分别在上述单位举行。